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红酒。在节目中请到了来自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汪国真呢，祖籍是福建厦门，1956年6月22号生于北京，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是当代的诗人、书画家、作曲家。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起呢，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1990年开始呢，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等专栏撰稿人，掀起了一股汪国真热。2005年开始，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那2005年呢，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中心的主任。据调查公司1997年7月份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表明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诗人当中，他这个排位是排在第一的，而他这个诗集的发行量也是创造了有新诗以来的诗集发行量之最。当然了，他诗歌的盗版量也是之最。那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的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引用了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那对于习主席会背下他的诗呢，汪国真表示非常的激动，也是连连赞叹：“习主席能背下我的诗歌，我觉得挺欣慰的。”汪国真的诗歌盛行，是20世纪90年代留给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文化现象之一。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是风靡一时。接下来是后朦胧诗、第三代诗，还有第四代诗。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或者说在诗坛之外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真正让人读懂了，而且这个主题呢都是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但批评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尖刻。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汪国真、关于汪国真的诗。首先想问一下鲁波哥啊，就是您在那个时候也是正在上学吧？90年代， 应该是汪国真是生于56年， 嗯， 他比我们大个十几岁。在我们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汪国真的诗呢正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嗯， 从这一点呢，我们今天啊来纪念他刚刚去世的这样一位诗人，英年早逝，应该算是 英年早逝，59岁嘛， 不到60。倒让我想起有一个话题啊，就说赢得年轻人也就可以赢得未来。从某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岁数离开我们啊，现在在媒体上有这么多人在议论他，在悼念他，在分析他的作品，在说他的诗歌，恰恰就是因为呢，当年他影响的这一部分人现在就是人到中年了， 嗯， 就是我这个年龄啊，所以像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呢，对他们青春时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尤其是那些年轻时候文学爱好者们经历的这些作品呢，影响过自己的诗人呢，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问现在的小朋友们啊，对于汪国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么个人。 对， 哎，但是对于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说起汪国真来，大家记忆还是非常新鲜的。 嗯，汪国真去世之后呢，网络上就分为多个派别啊，一派呢是读过汪国真的诗歌，以此来怀念青春。有一派呢是进行批评，认为汪国真的诗呢肤浅，是所谓的心灵鸡汤。那还有一派呢，就是从来没有读过汪国真的诗， 却展开了激烈的讨伐。这样吧，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一些书评人的评论哈、啊，一些书评人的评论。这里面呢，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其实没有关系。关于诗歌本身呢，我们可以去探究。当然，关于人呢，死者为大嘛，我们在这里还是非常尊敬汪国真的。而且他的诗歌，说实话哈、啊，我自己也曾经引用过啊。刚才我跟鲁伯哥还说呢，说今天外面下了雨，雨后呢，感觉街道呢变得很湿润，而且这个树呢变得更加的绿，对吧？似乎整个这个气场呢也变得更加的清新。 对。 那在这个时候读一读汪国真的诗，似乎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是吧？ 傍晚之后一场雷阵雨，让北京变得漂亮了。 对，汪国真的诗有一位青年的诗人叫做严彬哈。他说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言式的诗啊，他说了格言式啊，就有点像名言警句嘛、啊、 对，他是可能是这方面给他的印象深。 嗯，他说但他对我的诗歌写作基本没有产生过影响。从阅读的层面来讲呢，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可能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十月的一个编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很多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但是50年以后可能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的东西。比方说汪国真的诗句说，快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90年代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蒙的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呢，可能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诗歌记忆上比较粗糙直白，但是汪国真呢，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影响过很多人，这一点应该是无法否认的啊。 他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事情是挺值得大家思考的，就像一个成名的人呢、啊。包括这种红遍大江南北啊，在短时间能做到这样的人，就他一定跟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教育我们现在这个事情看得多了，可能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效应了。但是在认识这像汪国真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一定不能脱离开他所成名的那个时代的特点。 嗯 啊，我觉得这个朋友讲的挺对的。 对，因为当年也有很多的诗人，80年代和90年代应该是诗歌的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那时候出现了很多诗人，对吧？你像顾城啊，像北岛啊，像海子啊， 包括舒婷这样的 女诗人， 没错，就是朦胧诗嘛，当时冠予他们这样诗的这么一个流派。 嗯， 其实说到诗啊，在这咱们简单的拉开一点距离说啊，因为中国古代。大家都公认是一个诗的王国，诗的国度，我们的唐诗宋词这都是标炳世界文坛的啊。那么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我们才产生了白话诗。 嗯 啊，就是按照这个诗歌发展的道路来讲，以前的那种格律诗，那么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它，觉得普通大众不能接受，它已经僵化了啊，不能代表着中国的这个文学再往前发展了，一定要变革它这样的形式。 嗯， 所以从胡适等那些时候那些人开始呢，就提倡这种白话诗，就是我手写我口。 嗯， 我嘴上怎么说我就用手怎么写，写的全是口语化的。 嗯， 啊，像胡适那个时候最早这个集子叫长诗集。 嗯， 其实这一辈人的的确确是开创了我们国家新诗的这样一个新的里程。 嗯， 那到后来具有代表性的像闻一多呀、艾青等等这样的诗人，包括解放以后。但是解放以后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政治的烙印呢，在文学创作中打得太深了。 嗯 啊，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新时代来了，那么对这样的一种创作又是一种反驳，所以那个时候产生了朦胧诗，有大批的年轻人非常喜欢。但是诗歌的语言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汪国真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红遍了大江南北，接受度那么高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对于像青少年这样的读者来讲，他的诗无疑是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就是能读得懂，可以稍稍的想一想就能想清它里面的哲理和道理，而且语言很美很纯净，那么 就适合，正好适合这个年代的人。 嗯，这样吧，我们今天也为了纪念这样一位诗人，也选取了几首他的诗，我们边说边读，一起来缅怀，一起来纪念，好不好？ 好的。 首先来读的这首诗呢，叫做《热爱生命》，来自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依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忠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其实鲁波哥，有没有发现汪国真的诗歌呀，他比较单纯，他很纯粹，基本上都是积极向上，很乐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正能量， 励志的、 啊、给我们都是正能量。 对，刚才红酒给大家朗读的这首诗是他众多诗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他的名句大家现在都是有口皆碑的，这个、只能风雨兼程。 对，既然选择了远方， 哎， 便只顾风雨兼程。 就是我们不管现在人们谈到汪国真啊，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评价啊，那么因为这个人联系到他的作品，大家能很快的说出来他的代表作，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了。 哎，我跟你说，评价一个诗人呢、就是你问普罗大众说他有没有一句话你能记得住， 对，就像他的标签一样， 就像他的标签、就类似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是吧、 没错， 然后我去用它寻找光明， 对， 是吧？比方说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对， 对吧？你像刚刚提到的顾城跟海子，包括像志向树、像舒婷，这些都很厉害了。你说我是一个这个学历很高、我这个文学水平很高、一出来之后发现没有人知道你写的诗，就这个可能分两个层面上来讲哈、一部分呢就是有些圈里人我发现确实是不太认可汪国真的。你就像我刷朋友圈嘛，因为有一些什么总编辑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出版人呐、我发现他们可能当然在尊重的同时啊，都提出了一些异议。 对 啊，就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汪国真，或者可能觉得自己确实写的比他强， 怕这个被人指责说是不是太浅了哈、就跟原来我有个小侄女，现在长大了特别忌讳别人说他曾经特别喜欢蔡国庆的歌，这是这个 北京的桥是吧？ 对，开个小小的玩笑啊。但的确就是说，刚才尤其在节目开始啊，也谈到就是很多不同的说法啊。现在在纪念汪国真的同时呢，大家对文学发表评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他总比一边倒的赞扬和一边倒的批评是好的，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见仁见智的。我们大家就是要争论，其实好的东西才会引起大家不断的争论，啊。 哎，那鲁波哥，因为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也一直跟别人在聊这个事儿。有些人呢，他就觉着汪国真他少了一些历史的使命感，说真正的这种诗人呐、文学家或者是诗人，他应该是跟现代结合的非常的密切，甚至呢，他会就一些社会的现象做一些针砭时弊。但是汪国真没有。他的诗是脱离政治的，脱离这种各种倾向的，他只是纯纯的那种心灵的抚慰。您觉得呢？ 这个说法呢，怎么说，我觉得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过程啊，就是它就反映了我们人的这个价值观，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衡量。文学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高尔基就说文学是人学，那诗歌是文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他写什么都可以。作为一个作家，只要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表达出了他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感知，一种独特的领悟，而且能有读者跟他产生共鸣，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至于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怎么样，历史太悠久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也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对吧？ 民族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承载的历史的重担包袱都非常的多，那么也使得我们中国的文学啊有一种特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有一种对民族啊对人民呐、啊、这种文好的文学。因为我你看古诗讲诗圣是杜甫， 对， 诗仙是李白， 哎， 那么好像人们在评价的时候就觉得杜甫要高于李白，一直要有这种争论在哈、啊。 他有现实主义嘛？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这些方面都比较平心静气的能够分析了，但确实由此可以看出，从屈原到杜甫，一直往下到苏东坡，啊，包括到蒲松龄，最后到鲁迅等等，他这是一个有传统的，非常有传统的，就是关心社会。关心人民，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吧，等等，它这是一个大的主题，啊，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做出成绩的固然是非常好的， 嗯 啊，那么不写这个方面的内容，写一些别的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啊，对吧？当然也可以。所以汪国真他虽然创作上人们说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诟病啊，我觉得这都无关宏旨，但是汪国真自己有过一个。关于他读诗的标准的话，我听了，我觉得对我们当今的一些搞创作的人倒是一个警醒。汪国真说，他自己写诗啊，他也读诗，但是他不读读不懂的诗。 哎， 他说我读李白、读杜甫、读普希金。你看他举的这三个例子很有意思，李白、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了，对吧？最高峰盛唐时期的代表人物了。然后又说到一个普希金，那是俄罗斯的作家，外国作家。普希金的诗的确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可以说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对， 也是大家都能读得懂的， 他影响太深远了。 对，那你想汪国真他举的这几个名字啊，就是他对你他就能有一些启发了，就说好的传统的应该是继承的，那么国外的大诗人依然有写的让你能够读得懂，其实话外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创作，大量的诗，尤其是诗歌啊，你读不懂，不管你有你这学问再高再低，你读不懂这个东西，你很难跟它产生共鸣。 你怎么传播呀？ 对呀，你就不了解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啊？ 嗯、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是确实也写过读得懂的诗，但是他为了标新立异，他要在形式上怎么求新，怎么去试验，怎么新锐。当然，这都是作为圈子里面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应该。去尝试的东西， 嗯， 可以小众的也可以，但这里面也不乏有一些人，我觉得他就像汪国真这个话的意思，前层意思你可以理解，就是哗众取宠，甚至有的东西他就是故意写成这样你看不懂，好像让人觉得他很高深，高深莫测。这个时候我觉得呀，那我们还真不如读汪国真的诗，明明白白能给你一种精神的愉悦。 对，其实就跟流行歌曲一样，对吧？有很多人诟病说你这个歌曲真的是太流行了，所有人的话全都能听得懂，第一遍的话就能朗朗上口，歌词呢稍微像打油诗一样。 嗯， 但是你不可否认，它其实对人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 而你说你那个特别高深，但是它影响的只是一小撮人，这词用的不对哈、啊，只是一小部分人。 对， 你说你在这一小部分人里面孤芳自赏。我觉得也可以啊、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原来鲁迅就说过，说就说这个，他打比方说山中的小溪啊，即使清和浅，但是它是清澈的，你也能望到底。 嗯， 他说塘屎是烂泥塘啊，你都搞不清它到底是深还是浅，它有可能深、因为你看不清，但也有可能很浅很浅的烂泥塘，因为它就你看不清。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我觉得鲁迅先生他是肯定清澈的小溪的。 哎，另外一点就是所谓这个家国哈，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的诗反映不了那个年代，是吧？你像什么路遥的作品呢，或者像贾平凹的作品，像余华的作品，好像都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啊，说就是那个时代出来的。说他这个东西到现在，你发到朋友圈也觉得很时髦，也是心灵鸡汤。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对吧？他这情感嘛，人的心灵的话，这么多年他是会变的吗？他也不会变。 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其实这个朋友们他们这么提我也能理解，因为在跟他同时代啊， 我看有的评论家也说了，说就因为那时候小，读了汪国真的比较多了，结果呢有一些同时代的好诗人他没读，但是岁数慢慢大了以后，他发现那样的人的一些作品他倒觉得可能更有价值了。他说现在我汪国真的东西可能我就不读了，因为他这些道理作为我一个年过 都知道， 对，都知道了，而且这个他觉得就像有点局面有点小。那么这个时候呢倒是显得像你刚才说的石指，他原名叫郭路生啊，他也写过像热爱生命啊这样的诗， 相信未来 啊，相信未来，还有比如像你说的故城啊、孩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哎，那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作品啊，它一定会流传，一定会被人们谈到说到的。在这里面呢，其实汪国真我们可以更多呢把他的这个诗歌的这种那个时候的火爆啊当做一个文化现象来看待。 嗯 啊，至于说价值到底谁高谁低，好像这个东西呢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呢，不要过多的去引导他从这种意识更多意识形态的方面去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吧，读作品能得到营养就很好。 没错，那我们就来读一下他的作品。这首呢叫做感谢啊，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我还是真挺感动的。我们来听一听啊。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呢，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截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咱们抛开作品不谈哈，就是汪国真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谦谦君子，他形象还不错，很好。 嗯， 在当时呢有很多这个粉丝啊，尤其是女粉丝， 对，非常儒雅， 哇，这追他追得不得了啊。啊，那就像现在追明星一样。就像现在十几岁小孩追 EXO 一样。好，非常感谢鲁波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大家听着听着就笑了，会为大家推荐幽默类的书籍啊，当然这些书籍当中记录的也都是一些文化名人。朋友们，明天再见。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如今